是忙碌，紧握手中的方向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上班路上，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给你正能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6月26日，盛通郊区广场长影体验点隆重开业。 慕斯、施华士、喜临门、爱伊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彭杰、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 O 史密斯、帆派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郊区广场长影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奥迪车主五享大礼包疯抢啦！保养免工时费，最低仅需614元起，狼多肉少，各位抓紧！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大兴区金梁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 959资讯快报。 8月28日，涿州市长陈宇到市卫生计生局调研指导工作。陈宇强调，要进一步加强业务学习，深化改革，增强服务意识，心系群众。副市长赵玉芬及政府办负责人陪同调研。陈宇一行先后深入到3处疫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实地调研。座谈会上，陈宇听取了市卫生计生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情况汇报。他强调，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卫计工作，将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强支持，弥补基础设施短板。卫计局班子成员多，人员队伍大，要讲政治，讲大局，加强团结，齐心协力开展工作。要进一步加强业务学习，深化改革，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做好针对广大群众的普惠医疗服务。在工作中要坚持廉洁从政，清廉为民，时刻警醒，做到自身正自身硬，坚守红线和底线，齐心协力把我市卫计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赵玉芬就卫生计生工作提出具体要求。8月28日，77相约798书发展在北京798国际艺术交流中心拉开帷幕。涿州籍的作者马振江先生的作品参加此次展出。涿州市副市长李庆林出席活动。副市长李庆林与市委宣传部、文广新局、市文联相关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一同参观，详细了解书法展举办有关情况，并就书法创作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详细交流。8月28日，涿州市召开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调度会，副市长赵玉芬出席会议。赵玉芬指出，涿州市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任务艰巨，各乡镇要高度重视，组织人员进行排查，摸清企业底数，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会上，市工信局负责人传达了保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的紧急通知，督导组及百尺竿、东仙坡、义和庄和码头镇分别汇报了工作开展情况，有关部门就整治工作提出具体意见。为提高全市财政绩效管理水平及各单位财务人员业务能力，近日涿州市举办预算管理业务培训班，市政协副主席、财政局长李鹤群出席并提出要求。培训会上，河北省财政厅预算编审中心和国库处相关负责人就加强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电子化、完善全年各月用款计划、简化审批程序等进行了业务培训。我是佳辉，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 1522-0008-0008-6661。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听歌的时候随意一些就好，所以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听歌的时候呢，没有打扰最好，因为可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关键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 节又开始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芒果的金牌主持何炅的成名作《栀子花开》。我记得有一个夏天的晚上啊，吃晚饭的时候看娱乐新闻，节目结束的时候正好看见了一个 MV， 一下子就喜欢那种很清新的感觉。 白衬衫、牛仔裤、香樟树的校园，还有玩闹的男孩女孩。何炅的声音在歌唱里面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配上了柔和的钢琴乐缓缓流淌出来，就觉得并不太沉闷，而且整张唱片做的都很有青春飞扬的感觉，对那个年代也是一个最好的纪念了。再来听孙楠《爱语》，让梦冬眠。 天不再是昨天，像前月双眼，擦两句誓言，还未说就已改变。线依任我一半永远消失在梦中的夜晚，一回头熟悉的容颜在看生的 参加《我是歌手三》，却在总决赛上宣布退出，给年轻人留地方。这个举动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啊！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哎呀，老大哥不愧是老大哥，非常有风范。”也有的人说他太能装了。但是不管怎样呢，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孙楠在音乐的舞台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美好的一些回忆和感觉，就包括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像雾像雨又像风》的片尾曲《让梦冬眠》。再来听到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我的泪过了今天，我是谁？记得你的那张脸，会不会拥有明天？你的心总是善变，爱上你是种危险，也成不变的谎言。愿不愿给我明天，在恰的瞬间的边缘，再多痴心也不能化成一个圆。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我依然爱你最深，别再紧闭你的唇，不哭不

当年那个稚气未脱的小女孩用她厚实的嗓音演绎发誓的时候，谁都不会想到在六年之后她就离开了。她其实真是那个时代香港乐坛最清新的一抹绿光了。很多人都是从《一人有一个梦想》这首歌开始认识她了。有人以为说这首歌是翻唱蓝心湄的《一见钟情》，但是其实她才是原唱。那种不过分渲染的情绪，还有厚厚的极度温暖人心的声音，会让人非常的着迷。再来听到的是张学友《听海》。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听海哭的声音，昨天还未免也太短情，被击到解密。写封信给我，直到最后也滴，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爱哭的是你，昨天还未免也太多情，被击到天明。写封信给我，直到最后也滴，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那些 lonely lonely， 让我在这孤独雪山里，我最爱你爱你。

些事我没说，但我有感觉。有些事我没说，但我知道结果。有些事我没说，但你有感觉。有些事我没说，但你知道结果。 跟鞋，我是黄欢，这是来自蔡淳佳。有一天我会，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有种感觉，很久没有听到那么踏实的歌了，可能是真的想等一个晴天，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晴天。蔡淳佳记忆里曾经被感动、被熟悉的声音，而且记得很多年以前他刚刚出道的时候，有很多的乐评人都把他称为疗伤系的女歌手。你听他的歌会明白，其实温柔也可以同样的很坚强。再来听到张信哲《难以抗拒你的容颜》。 你仿佛从没见过我，只是让我梦成空，伤心不语退缩。幻想也许是你假装不看我，让我得不到更珍惜所有。我试着对你微微笑，你总视而不见。何必何必何必，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弃。就算你对

那滋味就是爱。 穿高跟鞋，这首陈洁仪《天冷就回来》，她是80年代末出道的新加坡歌手，04年东湾土星之后就说不想再唱了。我还记得那张专辑《颓废》又带一点点神秘的大头像做封面的，其实个性十足。但是对于内地的人来说，可能对他比较熟悉的应该是他和张学友一起唱《雪狼湖》的时候。虽然在《我是歌手》上，陈洁仪一共唱了4首歌，算上返场和突围赛，但是我相信哈，让很多人重新认识陈洁仪，也算是功德圆满的一件事情了。他的嗓音里透出了一种疏离的感觉。下一首来自童安格，《借我一点爱》。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 请你暂时借我一爱，好让我像寒冷买点温暖，也许不必等到明天醒来，我已将热血化成了爱，握紧我无助的手，让我感觉一点温柔，不要轻易叫我离开，剩一公里和未来。走在心与不心的边缘，多少有情无言的感慨，生命写在白发的关怀，却要面对现实的无奈，请你借我一点爱，忘了畏惧的存在，不要轻易叫我离开，争一公里和未来，